是我的呼吸，雨是我的汗水，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，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，感受生命淋漓尽致。超级体验团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，我是宋阳。 哎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论论。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 今儿咱们来说一说什么事呢？说一说这个刚刚结束的澳门马拉松。好像今年2021年第四季度唯一的一场我们身边的比赛吧。是吧，这个其他的比赛都是纷纷叫停，澳门马拉松是刚刚结束。男子是杨绍辉获得了第一名，女子是张德顺获得了第一名，两人是纷纷拿走了将近$50,000的冠军夺冠的奖金。杨绍辉是跑进了2小时11分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有一个$7,000的一个额外奖。这个张德顺呢是跑到了2小时29分，也有一个$7,000的一个额外奖，所以加在一起，说两个人的这个分别的夺冠的总奖金已经将近30万元人民币了。这个好像是在马拉松，这个尤其是中国系列的这个马拉松里边，目前我们得知的好像奖金数额应该是不能说最高，但基本上应该是非常高的， 顶级吧， 顶级的， 顶级哈。而且，其实差距还挺大的啊，就是说其他的比赛跟这个比赛相比啊，我们说这个它是顶级的，但是其他下一级别的比赛，它的奖金水平是什么呢？就跟这个其实差的，其实也不能叫天壤之别吧，但是相差的其实非常多了。 再这样，就是澳门马拉松，它是这样啊，就比如说四万美金啊，怎么来说啊？北京马拉松夺冠，也是四万，但是是人民币， 它 就一下，你算有一个汇率上的一个差额，这一个差额就差出了7倍多， 是没错啊。而且比如说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也是全国一个大型的一站马拉松，就是杭州马拉松， 杭马啊， 杭州马拉松奖金是多少钱呢？打破中国马拉松的记录才会获得多少钱奖金呢？就是你打破中国记录了 啊， 10,000块钱奖金 啊，不。打破记录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杭州马拉松打破记录，国人竞速100万 哦，还有其他的给啊，就是杭州组委会给1万 啊，对，就是打 另外的、啊、 打破，如果打破中国马拉松记录的话，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国人竞速系列，就是不管你在哪个马拉松打，只要是中国田径协会的共办赛事，打破记录就有一个100万人民币的一个奖金，另外中国田径协会应该还会给奖金， 还会给奖金， 我估计总奖金额度应该在破近大概150万人民币左右，大概是这样一个。但是这是打破中国运动员的马拉松记录，我们不以破记录为说，就是说 拿冠军， 拿冠军的奖金， 拿冠军， 那是澳门来看，目前应该算是顶级了， 算是顶级。就是一般的，其实国内赛事哈，你说像北京马拉松也是属于这个国内赛事当中规格非常高的了啊， 绝对算是最高的了， 对，才是这个。冠军奖金才只有40,000元啊，像其他的一些大型马拉松，也就人民币2-3万，这样一个水平就也算高的了， 也算高的了 啊。一般的比赛可能再小型一点的，那可能也就几千块钱啊，这样的也都是有的。所以说呢，我昨天看到那条新闻，也是看到这个澳门马拉松夺冠的这个新闻之后，当然也有这个媒体哈就罗列出了一些 哦是吗 啊这个国内马拉松的一个奖金的这么一个情况吧。然后我看下边呢有一些这个网友啊，有一些咱们朋友就也不能叫吐槽吧，然后就说哈，说这个跑马拉松真也挺不容易的啊，这么苦啊，这么累，但是你说跑一场就是跑到冠军的水平，跟其他的一些职业运动员相比来讲，这个奖金收入相比哈，确实太少了啊，确实太少了。我们就按这么来，其实可以来算一下啊。比如说，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，在澳门，这回拿了女子冠军的张德顺，她应该是卫冕吧？她去年好像就是冠军啊。基本上她是国内现在女子马拉松一个最优秀的选手了。 对， 我们假设她每年去跑多少场比赛，假设她每年每站比赛都能拿冠军，我们可以去算算她一年的年收入。能有多少钱？当然不算一些商业赞助啊，就是光从比赛赞助这方面，我觉得可能 也很难超过50万这样一个。 嗯，你估少了， 战略水平。 估少了， 估少了 ， 还是会多一些。 多就是，但多，你看他这个，哎呀，就是说，其实多和少啊， 嗯， 它是比较出来的。 那相对 一个人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的话，你说他是多还是少，对吧？他没有一个比较的概念，一有比较就有多和少。 嗯， 我们先说这个一位顶尖的中国国内的职业马拉松选手吧， 嗯， 一年能挣多少钱？ 嗯。 我估计啊，应该是在300万人民币左右。 嗯， 就是连上赞助也都大概算上了，就是包括比赛奖金啊，这是最顶尖的选手了。怎么算出来这钱呢？给大家算一算啊。一位选手他一年参赛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。 嗯， 他不可能说一年52周， 嗯， 哪怕周周都有比赛，我每周都去参加，我拿52个冠军， 嗯， 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这些运动员他们都是有这个职业的规划，一年最多参赛打。多的，我们往多的说， 嗯， 市场， 嗯， 最多 市场，嗯， 最多市场，少的，这个3到5场比赛， 嗯， 啊，怎么来算？那些奖金跑者咱们不说啊，就是这些职业选手，如果就按多的算，10场比赛， 嗯， 你全都拿冠军，大概一场比赛加上他的邀请费、赞助费10万人民币， 嗯。 就是他也不光是在这个奖金的钱， 嗯， 因为有的时候比赛为了提高他的知名度，会请一些， 嗯， 比如说王乐乐，你 邀请你去参加， 哎，我请你来参加， 嗯， 那我就会提要求，你请我来，我拿不拿冠军， 嗯， 你先给我5万块钱，对吧？我拿了冠军，奖金再说，对吧？基本上有一个出场费，一个邀请费。现在我知道顶尖运动员出场应该在10万块钱左右， 嗯， 10万到15万， 嗯， 那我们就算他都拿到这个出场费，按15万高线来算。一年150万， 嗯， 一年50万再加上赛事奖金没有多少钱， 嗯， 你市场多夺冠的话，这个30万-50万块钱只是200万， 嗯， 啊，再加上企业的赞助，所以一个最�顶尖的马拉松选手，国内一年大概300万左右的收入， 嗯， 我这来算的一个情况啊， 嗯， 大概这么预估啊，那究竟谁对这个数最清楚？ 嗯， 啊，这税务部门对这事， 税务部门 对 最清楚， 我们就具体我们不知道啊， 嗯， 只是预估。以最终人的这个纳税情况啊来做这个最终的一个核算说明， 嗯， 也就这样。 是，嗯，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，咱们也不妨对比一下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这个国内赛事的情况， 嗯， 我们也可以，去国际上啊，国际的知名比赛，他们的奖金水平怎么样？ 嗯 嗯，其实还是要高不少的， 嗯， 就是还是要高不少的哈，这个。比如说纽约马拉松，我们就说这个叫六大满贯的比赛， 嗯， 纽约马拉松的冠军奖金是多少钱呢？ 多少钱？ 当然每年都会有变化哈。然后我从这个数据里边大概看了看最近10年的吧， 嗯， 它这个变化其实变化也不大，很稳定，基本都在10万美金左右。 10万美金 、哦，啊，就是纽约马拉松你获得了男子或者女子组别的冠军奖金啊，是在10万美金左右。纽约马拉松在六大满贯当中其实属在。相对于中游，也就是平均的这样一个水平，奖金一般来说最高的比赛是哪一站呢？是伦敦马拉松。啊，他的这个冠军奖金是最高的，他获得冠军的奖金将会达到多少钱呢？ 你这大喘气吓我一跳， 多少钱呢？ 多少钱？ 看到这个数，我也大喘气吓了一跳。基本上哈，25万美元。 25万美元 冠军奖金，伦敦马拉松就是你跑到伦敦马拉松的冠军， 200万人民币。 200万人民币， 嗯 啊，左右，这么就是你跑这么一场哈，啊，你拿冠军， 你得拿冠军， 拿冠军啊，就是这样说。当然呢，我们说这个六大满贯的比赛，它和比如说刚我们说到澳门马拉松，它的这个 级别不一样， 竞争的环境也不一样啊， 完全不一样。 那些都是云集了全世界最 顶级全球最顶级的、 最顶级的马拉松的高手，所以它奖金自然也是这个水涨船高啊，也就上去了啊。 我那。200万人民币，如果说六大满贯一个跑者他全都夺冠的话， 嗯， 一年也不少钱呢， 不少钱，嗯， 反正上千万是有了， 嗯， 对吧？ 是， 嗯，哎呀，所以这个在任何一个叫做产业链或者生态圈里面，当你达到最顶级的时候， 嗯， 都会有很丰厚的一个回报， 嗯， 话说回来啊。 嗯， 运动跟运动相比，那还是天壤之别的。 是， 你想他跑一年，世界最顶级的比赛， 嗯， 他一个人全拿了冠军啊，1000万人民币。咱们这个中超联赛里边， 一个球员啊， 中 联赛一个球员啊，我不说什么球员，就是国内的球员，俱乐部咱也不说好俱乐部，就中游俱乐部吧。今年不说了啊，在2019年推吧，大概上不上场的无所谓，周薪一周，我们指这个，反正你是在这个大名单里边的，周薪应该都是在20到30万人民币左右， 为什么今年情况好了？今年有工资帽。 今年工资帽， 今年拿工资帽给限制了， 给限制了。我就说2019年的时候，当时我听了也，跟一个球员，具体我不说是谁，就是反正是朋友认识，一起吃饭，他也老上不去场。我说老上不去场，你，哎呀，回挪威吧， 回挪威也可以了 啊。对，聊了一下，我说你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大概说了一个数，具体的我也不方便问，但是人大概说了一个数，哎呀，那周薪还是很可观的， 很可观的，对，所以这个其实差别也挺大的，就是你从事不同的运动啊，所处于不同的这个职业联盟啊，包括不同的时期，你比如说中超，我们的球员哈，现在想挣到过去几年那个数字也非常的困难了，就是因为工资帽 啊， 对，有工资帽， 大班全都回巴西了， 全都走了，对，工资帽一出，大家就很失去的，全都走了。但是其实说到这儿，其实我们还说回到这个马拉松奖金这个事儿，马拉松奖金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，因为在之前几年吧，在国内哈，还出现了一个什么样有意思的现象呢？就是说，同一场比赛，我设置两个冠军奖金，有一些比赛这么干过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是从刚刚我们其实六大满贯那个话题说起哈，六大满贯，我看这个你跑冠军奖金这么高，所以呢，也吸引了很多的来自于非洲的运动员开始从事这个项目。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啊，肯尼亚、埃塞俄比亚，包括最近兴起的这个 乌干达 啊，这些 厄立特里亚，这都是非洲国家， 哎，全是受这些高额奖。一看哇，跑步这个我擅长，你跑步现在可以挣这么多钱了。要知道，在非洲，如果是他们过正常的这种生活的话，因为非洲经济它毕竟现在发展条件有限，收入是非常低的哈，所以很多的人都开始，练跑步，然后去梦想去这个赛场上去争取这种高的奖金。但是有一些呢，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可能水平有限啊，站不上世界最高顶级六大满贯的赛场。然后就随着2013年、2014年左右，我们中国马拉松市场和马拉松赛事的蓬勃发展，哎，这些又看到啊，说这个六大满贯上不去，但是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比赛，我们都可以去参加，而且当然专门诞生了一个叫马拉松运动员经济啊，我 对赏金跑者 啊，赏金跑者啊，我知道，反正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一南一北哈，这个 对 一南一北哈，对，具体这两个人是谁，咱们也就先略过，一南一北两个人，基本上是垄断了中国的马拉松比赛市场的精英选手的经济权， 这个是非洲籍选手， 非洲籍选手啊。 当时就是这个，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就住在国内， 就对，就不走了。 他们就住在国内，基本上住在哪儿呢？就是北方的住北京，这个南边的呢住上海，后来发现这个北京的这个居住情况不是特别理想，就是北方赛事还是少一些，江浙沪比赛特别多，直接就住到广州，后来就变成上海是一个点，广州是一个点，这些非洲籍选手一来呢就是半年，就住在中国国内，周末就去跑比赛，跑完比赛之后就大概半年换一批跑者再来，就是完全就是属于赏金跑者来做这个事儿， 然后这些非洲的这个运动员来了之后呢，基本上也是垄断了国内各个比赛，至少说大部分比赛吧，的前三名， 对， 我们一看这前三名一水的，只要有特邀的这个非洲运动员来参加，那前三名基本就是他们，基本就是他们包揽的，而且看每场比赛基本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啊，大概这么几十个人的这样一个团体，我们各个比赛就是拿前三名的都是他们， 对， 然后慢慢的有一些的赛事组委会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然后他们也想，因为有很多哈，我们中国现在也有这种职业马拉松的运动员了啊，就是说，所谓什么叫职业，就是他靠这项运动来吃饭的，他的主业就是做这个，我商业赞助也好，挣比赛奖金也好，然后就发现，那总是这些非洲运动员夺冠，那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怎么办呢？ 只要他们参赛，我们中国运动员也不能说完全绝对没有机会啊，但是机会就非常的小了。所以当时有一些的赛事组委会就推出了说所谓的叫两个冠军奖， 嗯 啊，一个就是针对外籍，就是你赛事总 正常的 正式对正常的冠军啊， 冠亚季军， 哎对，就你谁跑了前三名啊，那我这个奖他就发给谁。另外还设了一个中国籍运动员的一个特别的前三名的奖，就是你比如说前三名都是非洲运动员，那我在中国运动员里我跑了前三名，那同样也有奖金来给你。其实这样也是保证我们中国运动员，尤其是职业马拉松运动员，他们在前几年就是起步阶段吧，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。 是这事儿怎么来的呀？ 嗯， 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来聊啊。它也不算揭秘，我觉得就是客观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。这个事儿啊，还是要源于奔跑中国系列赛。 嗯。 奔跑中国系列赛的这个诞生、 嗯、 奔跑中国系列赛呢，这个咱后来现在目前为止咱不说了，因为后来有国旗帝国旗、 嗯、 是吧，当时那个事情跑到终点了、 嗯、 你说本来第一名你这是吧，因为这个第一个国旗所以我们叫做功过不相抵， 嗯， 是吧，有功你就是有功，有过就是有过，功过不相抵，各论各的啊、 嗯， 那奔跑中国的功劳在哪儿？其实在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， 嗯， 设立了中国运动员的单独奖项。 嗯， 而是说你奔跑中国，奔跑中国，你奔跑来了之后，你都是这个非洲籍选手站上讲台，然后包括央视直播，我们看的前三名全是这个非洲籍选手镜头，是谁我也不认识。 嗯， 现场那么多观众加油加油，他们也听不懂，给谁加油也不知道。 嗯， 这是好像不对。 嗯， 也不能不对，反正嗯差点意思。就有了这个中国籍运动员的这个单独奖项。 嗯， 那后来这个因为这个事儿的一个设立，鼓励更多的中国籍选手在赛场上能够有所发挥，拉动我们中国籍选手的成绩不断的成长。 嗯， 那后来又有了什么？又有了国人竞速系列。 国人竞速，嗯 啊，对，国人竞速系列，那就直接就直指如何提高中国籍选手的这个成绩。所有的这个外籍跟我们没关系。 嗯， 我们就只认中国籍。 嗯。 啊，那这事儿就又把这个事儿顺理成章的，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，就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 嗯 啊，弘扬中国体育运动的这个精神。 嗯、 我们主推的是，你要那么多比赛，那么多钱进来，你干嘛？不就是为了提高中国运动员成绩吗？结果人家非洲选手都把奖金拿走了，人家成绩提高了，你还是210以后，有什么意义呢？ 嗯、 我这事儿就因为先有奔跑中国系列赛， 嗯， 后有。国人竞速，包括后来我们就说的这个义居等等，都是属于这个中国的整个的这个系列里边，把这事儿顺理成章就给他理顺了。 嗯、 然后中国这个选手，我觉得这个后来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客观原因的造成，那就是全球疫情， 嗯 啊，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旅行啊，然后交流啊，都受到部分的影响。那很多外籍选手他来不了了， 嗯， 他不光是非洲籍选手，那很多外籍都来不了， 是，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就中国本土选手更多的参与比赛。第二个，这个叫做国人竞速系列，就是在2019年年底，整个2020年一年，一下把这事儿给他理顺之后，2021年东京马拉松上，这个论论也说过，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马拉松成绩。 嗯嗯。对，所以也是源于啊，过去几年也是，咱们中国马拉松的这些职业运动员吧，其实给他们创造的这个环境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其实各方都在积极努力哈。 对，尤其这两年非常好。 嗯，给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而且呢，现在就比如说像这些顶级的职业运动员啊，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，基本上靠这个谋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生活的这个收入啊，各方面应该还是不错的啊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所以这个就是马拉松奖金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很有意思，就是大家一听可能觉得跟其他运动相比不多啊，但是你一听，因为但是其实他做这个项目的人他也是不多，就是真正我们所谓在国内的职业 踢球有多少人啊， 对， 哎呀你这跑马拉松 对 还是少。 对，你说踢足球哈，我们一个职业队，不说中超中甲中乙，其实这些都是职业俱乐部， 对， 一个队至少连预备队在一块儿30多人啊，那是有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，像中国所谓的真正的职业马拉松运动员，所谓职业就是我靠这个吃饭的， 真正有多少人啊？其实远不如 省队中长跑运动员，也 是 这样 啊。其实远不如我们其他的这种运动项目的人多啊。所以这些，我觉得奖金的分布啊，乍一听听上去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跟其他运动项目有点少。但是你看，他其实人也没有其他运动多，就分配在每个人身上，其实也基本算是合理的。 对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说回来，就是在整个生态圈里边啊， 嗯、 我们说任何一个城市，只要你达到最顶级的， 嗯， 相信你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。 嗯， 你别跟其他生态圈去相比较，每个生态圈有人多有人少，那人少毕竟钱就少，人多钱就多，但是人多你能不能蹦上那个最顶尖那个、 嗯、 那个位置是吧，你能成为梅西，这么多年就出这么一个梅西是吧，连续又是金球奖， 金球奖又拿了， 那太有钱了是吧、嗯，金球奖送他一块表，说这块表值200万，根本不带， 根本不带， 200万太少， 可能送人了， 是吧？还没有滑雪场丢了一块多，滑个雪丢块表， 是 好好是吧？快1000万了，说回来，我觉得还是，如果你能提升成绩的话， 嗯、 他是不论国籍的， 对， 中国籍选手，如果你能够跑到2:05， 嗯。 2:05.04， 嗯， 你的每年的收入，你就别说这个几百万的事儿， 嗯， 我觉得大几千万都是有的， 嗯， 你能跑得到吗？ 嗯， 现在啊，世界田联对于白金标赛事， 嗯，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有白金标，就比金标还要高一个级别，白金标、金标、银标、铜标，这是世界田联的规定，对于白金标赛事、金标赛事都有严格的成绩要求， 嗯， 啊，那如何体现成绩要求？说我今年这个天气突然遇到寒冷天气了，你比如说波尔顿是吧？这是风雨交加，你怎么跑啊？跑不了。那事先有要求，那你必须邀请世界田联注册旗下的相应的白金标的运动员， 嗯， 金标的运动员来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， 嗯， 就叫特邀， 特邀的， 特邀就是要给钱的了， 哎。 你不是人凭什么来啊？ 是 白金标的钱多少钱？我具体不跟大家说了。 嗯， 哎呀，挺贵，周薪差不多。 嗯，周薪差不多，周薪差不多。 真是这样，金标也差不多那些钱。这钱你要交给谁？你是要交给相应的组织的，什么组织？世界田联。 嗯， 你才能邀请这些运动员去。那这些运动员也不白去的，你去了之后，你对吧？你要拿到相应的这个出场费。 嗯， 如果说我们国内级的这个选手，你也能跑到20几。你也进入到那个序列里边，你进入到那个序列里边，那你想国内赛事我们凭这么多金标，我肯定邀请国内运动员来啊， 嗯， 钱不就自然流动到你的那儿去了吗？ 嗯， 所以就是体育、啊、还是叫做这个打铁必须自身硬， 嗯， 只要你成绩你厉害了， 是， 你不用愁其他的那个事情， 嗯， 但如果说我成绩又不好，然后我又抱怨我挣的少，那你就怪不得别人， 嗯， 是吧？ 对， 他其实还是最后这个成绩是硬道理， 嗯， 你只要这到了，其他都不用提，自然而然就都到你那儿， 嗯，是哈，这个就像，比如说我们讲，只要出场费啊和进球奖金， 嗯， 他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 对， 啊，就是说我想要到高的出场费。那你肯定得多进球， 哎，没错，你别老天天拍抖音，你觉得我拍个抖音我就能挣钱了？啊，把手机放下，踏踏实实的，好好的训练， 嗯， 磨练自身的基本功， 是 啊，真的，我们期待突破，你都不会说跑到2:04.25，你就跑到2:08.15， 嗯， 你把中国纪录破了100万，你就拿到手， 嗯，是 多简单一件事， 没错，嗯、 多简单一件事， 是多简单一件事，说来很 简单，多简单一件事， 我明儿就去，明儿就开练。 好，关于这个马拉松奖金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、啊，聊了很多事情呢，这个我们哥俩的观点，仅供大家来参考，当然背后确实说出了很多客观的一些事实啊，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我是宋阳， 我是乐乐， 嗯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说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rom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期待，我舞轻功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